哎，翻嚟啦，第三节嘅劝内解封啊，又继续讲荣少啊。 喂，我系先人。 系啊，讲啲第十八集嘅第十八集 系 嘅警察， 嗯， 枪击案。好啦，啱食得糖喉糖，开开个喉咙先。嗱，咁样嘅，今日话说翻到嚟呢个案件啊，好快咁样喺第一、第二节讲咗两单案。呢两单案咧就发生喺比较耐少少嘅， 冇错， 廿几、卅几年、卅几、四十年前啦。好啦。而家翻翻嚟呢一单咧，就是、今日嘅重点讲嘅案啦。我觉得呢单案件好多而家睇紧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嘅朋友咧、 嗯， 我谂都历历在目嘅。 冇错， 因为发生喺十几年前，而又好轰动嘅。 又有直、有电视剧，又做系咪电视剧冇戏又做咧？ 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咧讲呢单案嘅时候咧，我就想顺序去讲。 好啊， 就唔好跳前跳后啦，因为咁我会讲好啲嘅、 嗯。 好啦，呢件事件咧，一开头嘅时候咧，我哋一定要俾大家知道讲紧乜嘢嘅。去301，如果大家唔知呢位系边个，我就讲一讲三个字。呢、嗯、位仁兄就叫做徐步高。 嗯， 徐步高就当年佢就70年出世嘅，就去到零六年咧就已经唔喺度噶啦。咁唔喺度原因就因为佢系俾警察打死嘅。 冇错。 咁点解会警察打死佢？因为佢打死过几个人， 系啦， 我当时都唔知嘅。 系佢涉嫌打死咗几个人， 后来都证实咗噶啦，系啦。咁跟住咧就呢、這个徐步高咧就我哋叫做魔警，系、 嗯、 啦。阿徐先生咧，我就讲少少嘥啲篇幅讲佢嘅背景先。 好啊、 其实呢个人咧，佢就细细个喺国内就嚟香港嘅， 福建 系啦。佢就好俾心，都算俾心机熟读书啦、 嗯。 但为人咧比较孤僻少少嘅， 系啊， 就唔系好多朋友嗰啲，唔系 内向啲咯。 系啊，但运动成绩好劲喎，玩运动好劲喎。咁啊，曾经试过咧去302啊。上呢个百万富翁，话佢老婆喺度啫嘛， 系啊， 百万富翁嗰度咧就赢得到啲奖金啦，咁样噶， 唔少噶啦，第一条安全线，唔系第二条安全线攞60000蚊， 系咯，咁啊，系第一条八千啊嘛， 八千六万，跟住15000系嘛， 唔记得啦，我都唔记得咗啦，最终咧就好似得一个半个人攞过100000嘅，就记得 系，我如果唔系计数咧唔得咧，我都去参加， 系啊，好，跟住咧就去埋03啊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佢胜利嘅姿势咧，嘅姿态啦、嗯。但如果讲起百万富翁，佢喺度录影紧嘅时候咧，听闻咧，好似话系咪已经犯咗第一单案嘅啦？已经， 嗯， 系啊，唔紧要啦，大家唔知道都唔紧要啦，呢个都唔系一个问题。 嗯、 问题就系话咧，其实你以为佢系警察咩？其实佢就系一个好反建制嘅人嚟嘅。 系、 啊，好，去埋304。当年咧，7.1游行嘅时候咧，佢系呢个装扮嘅民主孝子。 系啊， 装扮去， 其实应该唔得嘅。 当日就冇咁严嘅，而家、就一定唔得啦。你一定，你做警察，你揽条黄丝出嚟都好大镬啊。好，305啊，去埋系啦。当日嘅布斯又影佢个样嘅，即系佢个造型实在太突出啦。咁啊，捧住嚿嘢咁啊，民主咁样喺度吓。好，去埋306，系啦，佢细个嗰时个样啦，佢读中学嘅时候啦。好，去埋307。好啦，嗱，睇埋呢张相之后咧，就即系话，其实佢喺个警察个仕途上边咧，就唔系咁好嘅。好，翻嚟先，佢曾经试过咧想晋升呢个沙展， 系， 结果咧就俾人弹翻转头几次，见波唔成。 因为咁嘅，因为嗱，佢如果系内向啦，内、向即系唔识擦鞋啦，警员嘅编制咧。警员嘅编制系咁嘅，你经过几譬如你做咗几年，佢会俾你去考试、笔试啊。但系你去见 board 咧，就唔系你话见嘅，系你阿头荐你推荐你去见 board 嘅。即系如果你唔得阿头欢心咧，你唔使谂啦。 我有个咧做公务员个 friend 咧，佢系做惩教嘅。 嗯， 佢成日同我讲一个字眼。 嗯， 呢个字眼我觉得咧喺我哋普通人眼中咧。个动词同埋个名词咧，系唔系夹得埋嘅？ 系 嗱，沟，沟即系沟女啦，或者沟即系我就咁样，阿 Sir 即系俾边阿 Sir 啦，佢就话唔得噶，我要翻工沟啲阿 Sir。 系喎， 我沟阿 Sir 真嘅 机啊你，佢就唔系啊，我要同佢哋咧打好个关 系 噶。 唔系你谂下，你考试你去考个笔试，你系可以考晋升试嘅，你去考笔试，你考得几威都冇用嘅， 因为你唔识沟阿 Sir。 唔系啦，你唔识沟阿 Sir。阿 Sir 唔俾你见 board 你系冇得见嘅，一定要系上级推荐你去噶嘛。 冇错， 系咪先？只要有一个比你好少少，识下擦鞋少少。 啊， 就过咗骨噶啦。 系啊，同埋亦都好大镬噶。逢系咧，你进到级，你都唔系好开心。 嗯，点解咧？ 要请晒个环头啲人食饭咯。 开一次啫。 系啊，咁你都要跑山噶嘛，大佬。 咁应该就 OK 咁啊，系 嘛？好嗱，咁样嘅，咁呢个徐宝高咧，咁首先我哋第一单案咧讲一讲咧，喺2011年嘅时候咧，3月14号嗱，我开宗明义讲系去做噶啦，我费事好隐蔽咁啊，咁样 即系咪已经判咗啦嘛？ 系已经喺死因庭入边裁定咗噶啦呢件事，因为最重要系嗰啲枪啊。好啦，好啦，2011年3月14号，好啦，喺呢个荃湾石围角石涛楼嗰度咧，就收到个报。警嘅电话， 噪音 就话有人噪音， 系 就希望派警员上去嗰度去调查一下。好啦，佢打呢个电话嘅时候咧，佢并不是打去999报案嘅，系直接打去嗰个警署嘅电话度喂咁样嘅。 即系警署电话唔系个个知啊， 冇错， 系啦。 跟住接咗去一个报案电话度啦，即系先再转接去嘅。咁好啦。其实呢有啲人调查就话呢佢係好想係呢一间嘅探员嘅人上去嘅。係可能佢知道呢间探员嘅一啲。 即係佢知道嗰间佢知㗎嘛巡边度派行必行唔行行到边。 係呀、 啊。係啦。 咁跟住就话噪音投诉啦就上去啦。咁上去嘅时候呢其实佢就已经报咗喺度噶啦，喺个后楼梯嗰度。咁、当然啦，差人巡逻啦，就睇睇个后楼梯，睇下边度噪音啦。咁、据当日嘅居民咧就咁样嘅，喺屋入边听到嘅声系点样咧？啲居民就话：我听到 bang bang bang bang， 即系听到几声啪啪啪啪嘅声， 连开几枪嘅系。 系啦，跟住有啲嘢跌落地啊。跟住咧就听到急步，有人跑过，静晒。 系。 咁啲人煮完饭行出去睇，哇，成地血嘅，咁就见到梁成恩咧就倒卧喺呢个血泊当中。 梗系啦，你咁近距离开几枪，个心口烂。 系啦，咁据闻咧就咁样嘅，后来咧就据调查咧就应该有人就喺梁成恩嗰、那个背脊嗰度咧就揾把刀行住去，跟住咧就想掹枪嘅时候就掹咗佢支枪，掹即系后边嗰个匪徒啦，掹咗梁成恩嘅背枪出嚟咧。就将梁成恩击毙嘅，系连轰咗五枪，咁就将呢个中年23岁嘅梁成恩咧嘅头部啦、胸部啦就中枪咧就倒地嘅。好啦，讲开呢个中枪倒地，一定要俾大家望一望，唉，呢、這个真系好伤感。309， 我有个朋友住石涛楼， 嗱呢个就系当日啊击毙咗梁成恩嘅时候嘅状况。唔好睇咁耐啦，好翻翻嚟。咁我另外觉得最伤感嘅地方咧，阿梁 Sir 咧。本身就已经系影咗婚纱相，就准备结婚噶啦。个未婚妻都已经系即系谂住披呢个嫁衣裳噶啦。好308，咁阿梁 Sir 啦，咁但系就因为阿梁 Sir 嘅过身，令到佢就真系好伤心啦。咁好，咁啊去埋呢个311啦。咁其实当日啦有个同僚嘅悼念晚会嘅。咁但系就呢件事成为咗一个悬案，当时未有人知道系徐宝高做嘅。好啦，阿梁 Sir 个身上边咧嗰个枪啦，配枪啦，同埋嗰个快速入弹器嘅子弹， 咁咩先啦，真系 系啦，咁咩先嘅 reload 咩先就失去咗嘅，俾匪徒抢咗去嘅。咁呢件事喺当日2011年系好轰动嘅， 即系佢攞走咗七发子弹， 七发子弹系啦，312。佢中咗五枪啦，头部啦，头顶啦，跟住就眼啦，对上啦，左头嘅位置啦，颈啦，咁跟住左肩啦，同埋背部，其实可以，因为咧，其实佢知道支枪系用咩距离嚟开，其实睇到嘅。好，翻翻嚟先， 点解睇到？使唔使开咁多枪啊？头嗰一枪一嘢就冇命啦。打落个头咯， 可能佢稳阵啦，因为好短距离，讲紧尺半距离咁近。 系咯， 因为听闻就话咧，佢掹咗枪之后咧，梁成恩知道自己个配枪不保咧，佢就走噶啦，已经系，即系知道佢未必够呢个劫匪好冇有力咁样。但系结果后边砰砰砰砰咁，即系转身嗰时砰砰砰砰咁射中咗。好啦，同埋一样嘢咧，就系法医同埋嗰个 鉴证科去到咧现场度搜证嘅时候咧，就见到开枪佢哋除咗近之外咧，仲系咧讲紧，因为佢有啲火药嘅痕迹噶嘛，就见到个方向咧就点样打嘅，就喺度知道晒成个重组到个案情出嚟嘅。 嗯，同埋弹头嘅位置啦， 冇错，射嘅个枪嗰个火线啦，咁样系啦，直情有啲枪系。咁样打 喺高射落去， 系啦，好啦，跟住咧就阿梁 Sir 咧到最尾都系英勇殉职咗啦。咁 殉职就奇人嚟噶，咁中枪 系啦，咁就获追颁呢个银英勇勋章嘅，同埋佢就安葬咗浩元嘅，310。 因为佢系殉职噶嘛， 系啦。当日咧，阿梁 Sir 系即系呢件事啊，成为咗一个悬案，系一路都破解唔到嘅。 嗯， 好系破唔到案嘅。好，翻嚟啦，好啦。时间一转，2001年嘅年尾，12月5号喺荃湾丽城花园嗰度咧嘅恒生银行发生咗一宗劫案。好啦，劫匪系着咗一个红色嘅衫，红色衫裤运动套装， 系。 一个运动鞋蒙住面，系好似飞虎队嗰啲冷头套，突只眼出嚟嘅啫。好啦，好啦，跟住咧个空手嗰个歹徒啦，匪徒啦，就持枪进入去抢劫。好啦，持呢枪就系左轮，就系呢支四寸长嘅左轮。好啦，当日咧都冇未有人知道系发生咩事嘅。入去用左手指下柜台职员。就攞钱，佢咧就喺嗰个行动之中咧，就系抢咗50万蚊现金嘅，仲有成个过程之中唔止系78秒完成晒。好啦，问题嚟啦，喺当中咧佢就做咗一件事，件事就系枪杀咗一个印巴籍嘅巴，即系巴基斯坦籍啦， 巴籍 啦， 唔好话系印巴，印巴系两个国家嚟 嘅，系反面， 系反面， 巴籍嘅护卫啦，咁个名比较复杂啲，我就唔讲啦啊，巴籍护卫咧就中枪就身亡咗嘅，好啦，成件事系点样咧？佢冲入去嘅时候咧，巴籍护卫尽忠职守， 系 咪喐 ？Don't move 咁样，跟住喂佢。揸支雷明灯，其实佢就当然系惊啦，但系嗰个咧歹徒就唔惊， 惊都唔惊。 匪徒就砰一枪打中咗巴籍护卫先嘅，咁啊当然差唔多瞓低啦。但系巴籍护卫咧，佢尽忠职守，就算佢累低，佢都依然揾支枪指住呢个匪徒。匪徒呢下真系得人惊，冷血啊！行埋去喺枪喺个头度砰一枪， 再开多枪 喺头度砰打枪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、這个英勇嘅巴籍护卫啦，就牺牲咗啦。313。 喂，其实佢当时会唔会未上堂呢支雷明灯？ 其实上堂都好快嘅啫，但系佢冇谂过真系咁开枪啊嘛。你知到零几年香港冇咩劫案噶啦嘛？ 系 啊，估唔到系咁，即系指住你叫佢唔好喐，抌低支枪咪算咯。即系佢又即系，总之中间我觉得佢个解决问题方法。并唔系想攞钱咯，系当中佢都系有啲想，即系觉得杀人系冇问题啦。好，去埋14啊， 系咪睇得戏多啊？ 呢个咧，巴籍护卫咧，当年系得31岁嘅啫，咁就佢后来咧都系追颁咗呢个咧勋章，系金英勇勋章俾佢嘅，即系呢个政府好去埋315啊。 其实话是话佢哋揸支雷明灯咧上个堂都未必敢开，通常佢呢啲系。百二定 我都唔知啊！呢啲冇考究过，不过咧只能咁讲咧，喺近距入边咧就发挥咗一个好大嘅作用嘅，即系炸弹飞落去嘅。 一你最惊系连啲职员周围嗰啲人都濑嘢啊嘛！ 系，所以佢唔敢乱咁开枪噶。 系啊， 系会濑嘢。 如果系60粒以下嗰啲，仲大喎，真系成只满炸。 总之咧，喺10米范围之内咧，其实一打两咪封斗。 我谂啲百二粒定点咧？嗰啲散珠咧，嗰啲就冇咁伤。你记唔记得大大劫案啊？有个女人咪嗰个我帮佢做个法事嘅，即系剪发吓。佢系好有啲珠一食之后咪攞唔翻出嚟啊！ 哦， 佢系当时有匪徒有开过散弹枪嘛？ 明白。 系啊， 其实都好得人惊，散弹枪近距离， 系啊，近距离 风斗。好啦，呢个咧就当日咧个 CCTV 啦，影到个状况啦，系左手持枪，好316啊。其实咧就袁红嘅就讲明啊，几高570寸高1.78米，跟住就蒙面啦，红色长袖衫咧，有消息就联络警察啦，通缉民事啦，系啦，袁红系几多钱啊？你有冇写啊？ 有冇写？ 冇写噃，唔紧要啦。好，翻嚟先。好啦。 问题嚟啦。 警察有写，唔知下边有写。 系啦，警察查案咧，警察查案咧就唔系话咩嘅，就唔系话你话点样咁样嘅，有冇写啊？冇啊， 冇， 唔紧要， 都冇。 好啦，咁啊，警察查案就好得意嘅，佢就除咗影你个样啊，影你成咧，佢仲会咧观察埋你嘅服饰。 冇错。 跟住咧就揾到佢着嗰对波鞋，嗰个牌子，原来就系有一期。警察内部做一个电视翻 discount， 即系做一个特价，就俾卖俾呢啲咁嘅公职人员啦，即系警察啦，嘅纪律部队、机动部队咧，就去用呢个鞋嚟俾佢哋跑步嘅。咁其实有人而家出就系嗰个牌子， 美津浓 系咪美津浓啊？真 系美津浓， 美津浓好齐啊！ 打排球嗰啲人多数着 系啦，跟住咧就佢觉得呢个款式咧，应该就系内部卖嗰只嚟嘅。佢就曾经试过咧出过一个咪帽想即系。捉呢个人啦，佢就觉得有机会系警察，因为左手开枪，同埋佢对支警枪用法好纯熟啊。 系 系啦，好啦，咁当然咧，佢对啲左右嘅警务人员咧，就试过一啲采即系叫唔系盘问嘅，即系叫 内部调查， 错啦，发觉冇、啊，好多时因为嗰啲人当紧监、啊，甚至乎有人证物证佢唔系喺度，同埋佢又推出嗰一个咧叫做咧旧鞋换嘅计划，咁、结果咧。都系冇头水嘅，但系就警察已经怀疑紧，喂，攞失枪呢个人，即系佢都知道系梁成恩嗰支枪嚟噶啦，都知噶啦，因为佢弹头确认咗出嚟， 因为嗰度来福线 check 到噶嘛， 系啦，佢总之佢知道佢嗰个系警察枪嚟嘅，好啦， 冇得呃嘅， 好啦， 来福线啊，即系人嘅指模， 系啦，好啦， 支枪唔同嘅， 讲到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就去一去呢个广告啦，转头再翻嚟第四节。